想从五月份过来以后，我们这里一直最近在常听一些室内乐，的确室内乐可以让人心瞬间安静下来，无论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听都有它的美好。冬天听了你感觉到倍觉温暖，夏天听了感觉倍觉凉爽，而春天和秋天听了感觉非常舒服和惬意。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他十分热衷于谱写室内乐作品，在他短暂生命当中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室内乐作品，其中呢一共写下了两部钢琴三重奏。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898，是他的钢琴弦乐三重奏的第一号，写于1827年，当时是在贝多芬去世的同一年里创作的。而且这首作品与贝多芬的最后一首钢琴三重奏，贝多芬的降 B 大调作品97，不仅用了同一个调性，而且在篇幅和规模上也是类似的。但是舒伯特在这首作品中展现了他独特成熟的创作手法。又是一个星期一到来了，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周末有没有和音乐相会呢？有没有聆听这些经典的音乐呢？来看看大家的签到。灰飞的老马你好，说坐等聆听古老师的节目。爱德宝说了，周一的下午听一场古典音乐，让忙碌的周一有一个理性的下午。 而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不完全是古典，只是觉得古典音乐的开场就像刚才艾德尔说的更加理性，也让你感受到这个季节赋予曾经历史过往也有几百年的经典的感觉。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这一段具有着巴洛克风的音乐，我接下来想要给大家介绍我们乐友会的活动，或者叫做乐享四季的活动了。在前面的说是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都已经第八场了，从去年开始到今年2018年已经第八场了，真的觉得内心很丰富也很积累。说到预想四季，我们的北京广播音乐会公益系列活动的第八场内容就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将免费向公众开放。那古典流行呢，每天也将送出音乐会的门票，不过呢，我想把这些门票的机会呢给我们的乐会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预想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那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北京音乐广播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联合举办预想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这一次演出的地点和以往不一样，是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将在6月3号的下午4点，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4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这场呢叫做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是非常特别的主题，那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哎，可能很多朋友，我想说一下这个名称哈，大家念的时候可能会连读法国甜蜜一股乐团音乐会。其实呢，如果熟悉古典音乐、熟悉古典也流行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个怎么念呢，它的句逗可以分开，就是法国甜蜜意，哎，甜蜜意是一个形容他们的音乐是有甜蜜回忆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古乐团音乐会。我们知道现在当今呢，在国际上国内上也开始流行欣赏古乐，真的跟我的名字还真是同音。这个古乐呢，是指不只是本真音乐，因为前些日子包括盛元先生也讲了，就是用现代的方式演奏过去的音乐，还有一种呢就是只演奏这个乐团的只演奏过去的作品，在巴洛克包括巴洛克以前的作品。那我们这次来华访问，那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呢就是法国甜蜜意古乐团，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主题，那就是他们演奏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这个乐团呢，法国甜蜜一股乐团是在1989年成立，一直呢致力于重新发掘文艺复兴时期被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还有弗朗索瓦一世这些杰出代表欣赏以及喜爱的音乐作品。而且呢，这些作品跟我们想象的巴洛克时期那些作品呢也都不太一样，有一些古代歌谣的成分。在明天还有以后的节目中呢，将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也就是说这场音乐会是以前我们没有听到的风格。再说一下演出时间是6月3号的下午4点，那过两天呢会宣布在乐友会里面的报名时间，大家不要着急。本周六6月3号下午4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举办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八场音乐会——法国甜蜜意古乐团音乐会。 我们听到的一段音乐呢，就是模仿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来演奏的，叫做《西游曲》，那选自神秘园乐队。我们既欣赏古典音乐，同时还有融合夏天的清风，还有大海的音乐。歌词这么说的，跳舞吗？像这样边舞边走来吧，再回去把亲爱的多美丽的腰肢。大海也像在跳舞，与大地一起跳舞，星辰的微笑，而我看着它，感觉到自己多么渺小。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一支由七个法国人所组成的乐队，他们呢是在叫做沙发音乐大厂咖啡 Demar 出版了他们的首张专辑， 而他们呢，其实也是近几年的一个让我们在沙发音乐上惊鸿一瞥的新团体，叫做 La Cana。 他们呈现的音乐是伊比萨岛上的一种风情，音乐的风情，即使是沙发音乐，意思说也是让你可以放松的音乐。当今天我们听到这些音乐和古典音乐穿插结合不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音乐的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肢体，也可以转换你的听觉。弦上的咏叹调就如同永恒和谐自身的对话，就如同上帝创造世界之前思想在心中的流动，

秒钟组成，但时间的本质仍然是一个谜。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当我们接近光速，就会把时间膨胀到绝对极限，它可能是时间的停止和永生的开始。而音乐呢，就这样的几个音符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组合，无穷无尽的感受。无论是上半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季弦上的咏叹调，还是这首曲子融合着 New Age 的音乐，都有着很大的不同。 Immortally， 刚才上半时段的最后也看到怪胎重问刚才的季弦上的咏叹调用什么乐器演奏，觉得不像小提琴。那刚才我也说了，是 Nigel Kennedy 与英国室内乐团的合奏，那演奏者就是小提琴，只是 Nigel Kennedy 他的小提琴的演奏很特别。他是一位古典音乐家，他曾经获得过留声机大奖，而当时等他非常成名的时候，1985年他却选择告别乐团，告别乐坛。在1997年他又宣布复出。他是位古典音乐家，也是爵士乐手，而这一首呢则是融合着 New Age 音乐的当代音乐。如果你单把它分成一种，那已经不全面了。就让我们在音乐中沉浮。这里是古典也流行。Thank you. 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平查克·祖克曼演奏的小提琴曲降 B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一如此时初夏的阳光充满了快乐的味道。哦，我看音乐会里朋友说了，说这首提琴曲以前播过，可惜摇不出来，别摇了，还是听小月老师好好给大家介绍吧。所以说现在科技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当现代科技足够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看到风景忙着拍照，可是你的眼睛呢？你眼睛记录下来这些美丽的景色了吗？听音乐也是这样，大家想知道曲目的名称就用摇一摇，可是你的耳朵呢？记住它们了吗？平查克·祖克曼演奏的降 B 大调波罗乃兹舞曲。 古典也流行。 是小喇叭还是唱的都非常有味道，这首叫做在梦里缠绕着你的烦恼，老爵士在新时代的代表，这首算是充满着泛音的气氛，让一切活色生香。

每次听到这首奏鸣曲都让我满心欢喜，一部分是由于这首作品的整个的风格，还有一个就是我每次看到这张唱片的封面，总有一种会心一笑的感觉。这是年轻的音乐家在年轻演奏年轻的莫扎特的作品。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没错，双钢琴奏鸣曲，也就是四手联弹了。他的作品448，当时莫扎特为了维也纳的一个朋友家里举行一个私人的音乐会而创作这首作品。在1781年的维也纳，他朋友的女儿约索瓦正好是莫扎特的学生。那据称莫扎特在教授约索瓦钢琴期间，两个人还产生过一段隐蔽的爱情，而这首作品呢，是莫扎特为约索瓦一同和他一起来演奏而精心准备的。那在当天的音乐会后呢，莫扎特对他的父亲说，我们十分成功地一起演奏了这部新的奏鸣曲。再看莫扎特的这部作品的几年时间里，他经历了丧母的悲伤，与一直欺负他的大姐主教呢还决裂等一系列的打击，也使他痛苦不已。但是在这首作品中却找不到一丝忧伤的情感，而是热情洋溢而又优美的旋律。哎，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首双钢琴奏鸣曲。还有一个刚才我说我会心一笑的理由是，这张唱片我们听到的是当时年轻的钢琴家普利西亚与卢普两个钢琴家年轻时候的演绎版本，是不是都充满着青春欢乐还有这样的感觉呢？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让我们一起感受到音乐家们带来的音乐的快乐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古月感谢的收听，欢迎收听下面的和你一起唱。 标主 I want you， 6月6日前凡拥有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者，即可报名参加帝豪 GSE 打卡挑战活动，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报名请关注公众号吉利新能源。 新氧 APP 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美容微整形当然选新氧，新鲜的新，氧气的氧，上新氧全能断货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奖。 幽兰胜境，黄芦花开，第二届幽兰山黄芦花旅游文化节4月25日到5月31日，房山周口店坡峰岭景区与您不见不散。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很多东西的诞生都是一个意外，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奶茶店，你才发现生活可以随性多彩。 世界茶饮从台湾到大陆，十年好茶，1100家门店等你共享，抢占加盟4006786888。世界茶饮 投资需谨慎。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